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1集。他把孟欣然的书一本一本地往下扔。孟欣然看着这张从书中掉下来的入场票，没有伸手去拿，只是看了一眼围在身边的人，冷笑一声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很是嘲讽。秦冉最近中午很少在教室自习，林思然来的要比秦冉早。他来到的时候就看到狼藉一片，他的桌子被推到一边，秦冉的桌子倒在地上，地上零零散散的一堆情书跟课外书，然后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复习资料。 冉冉的书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 林思然蹲下来，伸手开始捡书，又抬了抬头看向前桌，眯眼道： 你们俩打架了？ 没，我们哪敢在他这里打架。 前桌的男生脑袋缩了缩，又垂下眼帘，低声开口： 你快把冉姐的东西收起来吧，我们都不敢动她的东西。 秦冉平日里看着吊儿郎当的，却没有在班里动过手发过脾气，但他就是一个大佬级别的人物，连魏子航都给他当小弟，数遍整个一中也找不出一个真正敢惹他的人。林思然本来在整理书的，看到前桌这个反应，他又缓缓地放下书，站起来扫视了一眼九班。九班的人来得差不多了，缺的人其实很显眼，乔生、徐瑶光、秦冉，还有新来的学生孟欣然。 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林思然把自己的桌子搬到原处，平静地开口。其他人面面相觑，然后吞吞吐吐地把之前孟欣然的事情说了。 哎，你先把冉姐的东西收起来吧，不然待会儿她来了肯定生气。 前桌又开口道：到时候就是修罗场了。林思然把自己歪着的书扶正，听着前桌的话，眼神一点一点变冷。 不收。 班里其他人的心一下就咯噔了。 没胆子面对冉姐，怎么当时没人拦住他？ 林思然站在原地，看到秦冉挺宝贝的一本原文书页上有一个很淡的脚印，他笑了，目光将全班的人扫视了一遍，眼神冷漠。 这些书就放在这里，谁也别动。 九班其他人不敢说话，今天九班的气氛格外压抑。这边乔生跟徐瑶光都还在外面吃饭，两个人对吃食方面还是非常讲究的。明天要去看 OST 战队表演赛，乔生决定中午吃火锅庆祝一下。本来是打算叫孟欣然的，不过孟欣然饮食偏甜，辣锅热气腾腾，上面一层红油翻滚。乔生吃了一口肥牛，辣得到处找冷饮喝。被放在座位上的手机响了好几声，终于被服务生提醒，乔生才看到了。他一边重新烫菜，一边按了接听键。 何文，你找我干嘛？ 声音慢悠悠的，还能听出来愉悦。何文的声音卡在嗓子里，紧绷的说道： 乔生，大事不妙，我们班地震了。 哎，震什么震？好好说话。 那个孟欣然把冉姐的书桌给推了。孟欣然的门票丢了，他在冉姐书里找到了。你快回班级吧，再不回来真要大地震了。 乔生放下筷子，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，眼眸微眯。 你等我回来。 徐瑶光坐在他对面的位子上，听到他的说话声，微微眯了眼睛。乔生跟徐瑶光回去得很快，他回到九班的时候，九班沉默异常。秦冉跟孟欣冉两个当事人都不在，只有林思然坐在位子上，正在写一本习题册。乔生看了一眼，那本习题册是秦冉给林思然的。 林思然这段时间内的进步有目共睹，虽然不说，但是这些人都知道林思然的进步跟秦冉关系很大。乔生皱着眉看着散落了一地的书，还有滚落在一边的几根棒棒糖。秦冉前后两桌距离都隔得远，他直接走进去，弯腰开始捡书。 林思然，你怎么不把冉姐的书捡起来？ 还没捡两本就被林思然阻止了。 乔生，你最好别动。 他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。 冉姐记性好，她走的时候书怎么样她都记得，你就算摆好她也知道。 林思然写了一个字，实在静不下来，索性又放下笔。 操！ 乔生踹了一脚前面的桌子，咣当一声响，班里其他人都不敢抬头。林思然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乔生索性拿出手机给孟欣然打了个电话，第一次被孟欣然挂掉了，第二次孟欣然才接起来。 你看到那张票了？ 孟欣然语气嘲讽道。乔生在地上扫了一下，就看到飘落在地上有一角还夹在一本原文书的门票。 你太冲动了，冉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 乔生靠着林思然的桌子，声音很沉地说道。 不会。那我问你，我的票怎么会在他的书里？ 孟欣然坐在咖啡店里冷笑道。 班里就他最后一个走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 他靠在椅背上，不紧不慢地用勺子搅着咖啡，笑容讽刺。 所以乔生，你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？维护他？ 孟欣然不知道他的票除了秦冉还有谁能拿，这种嚣张且没有任何遮掩的行为跟秦冉那个为人还真像。 这件事还是当众说清楚，我也不是维护他，但他的为人我信任。你先回避一下，这件事我帮你查清楚。 乔生深吸了一口气。 还要怎么查？他书里的票就是最好的解释。难道你要说那张票是他自己的？ 孟欣然却觉得可笑。 乔生，这句话你信吗？ 秦冉的票确实不好解释。乔生蹲下来看着地上那张门票，然后又抬眼看了看满地的书籍，还是头疼。 有人通知冉姐了没？ 乔生看了一眼班里的人，其他人全都摇头。哪有人敢去戳秦冉呢？怕是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。乔生深吸了一口气，拿出了手机，看着秦冉那个电话号码半晌，最后还是按通了。此时秦冉正趴在校医室的桌子上练字帖，左手拿着笔一笔一画地写着，还挺烦躁的。 秦小冉，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，好好写啊，不枉我找俊爷给你专门定制的字帖。 陆兆颖拿着笔看着秦冉似乎忍不住暴躁了，连忙开口。 知道这是谁吗？ 陆兆颖一脸神秘地说道。秦冉半趴在桌子上，有气无力地开口。谁啊？语气淡淡的，半点兴趣也没有。 江进元，江大师。他的字画是当代收藏价值最高的。你知道多少收藏家愿意一掷千金想要买他的字画吗？哎呀，可惜他身居浅出，没有什么人能请到他。哎。 哦。秦冉对这个江进元并不熟悉，脑海中的资料库也没有，所以显得兴致缺缺。 你这样在京城是要被打死的。 陆兆颖看着秦冉脸上的表情半点变化也没有，彻底服气了。江进元就是一个闲散大儒，但在京城社交颇深，能够请得动他的人真的少，更别说还让他专门写了一个字帖过来给秦冉练字。想了想，陆兆颖去装字帖的箱子里看了看， 里面还有好几本江大师亲自临摹的字帖。不说这些字帖是千金难求，光是让江大师做这件事，得要多大的脸面呢？看着秦冉在练字，陆兆颖不由想，要是程老出面，能够请得动江大师为一个人专门写字帖吗？往深处一想，希望好像还真的不大。想到这里，陆兆颖又看了一眼秦冉，心想，咱们冉姐知道她练个字帖花了8位数的 RMB 吗？京城上流社会都传言程家有钱，可是陆兆颖也没有想到程俊的钱会多到这种程度，难怪有人仇富啊。陆兆颖自己也有些酸。秦冉今天中午练字练得很烦躁，练字需要定性，对于秦冉来说，定性这两个字基本上不存在。乔生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他语气挺不耐烦的，压着嗓子说，这个字又冷又燥，光一个字就足以劝退乔生。乔生又顿了一下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， 班里出了一点事儿，冉姐，你有空加临班级吗？ 自己这个语气，乔生还敢说这样的话，想来是出了事了。秦冉挂了电话，把笔往桌子上一丢，班级有事找我，我先回去一趟。陆兆颖看着被秦冉丢的笔，心下一阵颤抖，那笔是程俊的，关于程俊的东西，就算是一个指甲剪，都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价格。秦冉随手拿了个鸭舌帽扣在头上，往九班走去。九班本来就很安静，尤其是乔生打了那个电话之后，其他人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后门被人缓缓推开，前段时间九班很自律，但也还有人小声地讨论题目，这会儿安静的连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够听得到。秦冉挑了挑眉，往里面走着。徐瑶光坐在后面的倒数第二位，抬头看了一眼他。乔生还有何文都站在林思然那边。秦冉又走过了一组，才看到林思然边上的盛况。他的书零零散散地落了一地，几本外文书上脚印清晰，还有几本因为惯性过大被撕裂了。秦冉抬手取下了头顶的鸭舌帽，班里的空气几乎凝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到极限的气球，只要有人稍微移动就能砰的一下炸开，其他人的脑袋都恨不得埋进书里。乔生也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就在其他人胆战心惊的时候，教室里忽然一声低低的轻笑传来，没有什么愉悦感。乔生跟其他人忍不住看向秦冉，却看到他那双黑漆漆的眸子，还有被微微染红的眼白，连笑都显得极其危险。林思然，你跟我说。秦冉往旁边靠了靠，语气云淡风轻的，听不出喜怒，言辞动作间还有一丝懒散。林思然合上书籍，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。 冉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处理得妥妥当当。 乔生是乔家少爷，学校里的人都知道，他要处理这件事一定很简单。 不用， 秦冉却拒绝了，他伸手拿出了手机，随手拨了个电话出去。 你那有20个人吗？ 那边不知道回答了什么，秦冉点点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也没说话，没有收拾书，就靠在一边垂着眼眸，手里转着手机。不到5分钟，魏子航冷着一张脸上来。九班的人都听过魏子航的传说，心下更加忐忑。魏子航嘴里还叼着根烟，眼一扫就看到秦冉的书桌，笑得邪。 子真大。 这个。秦冉下巴抬了抬，指向孟欣然的位置。魏子航什么话都没说，直接上手把孟欣然的书桌抬到了走廊上。酒班的人还不知道秦冉要干嘛。乔生看了一眼魏子航，怕秦冉惊动校方，直接跟在秦冉后面出去。 冉姐，你现在干什么？ 其他人面面相觑，也跟着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就看到秦冉靠在走廊上，偏着脑袋，微侧的眉眼透着恣意，依旧是少年人的轻慢。他正不紧不慢地将孟欣然的书一本一本地从五楼往下扔，而楼下，为了怕砸到人，20个人清出了一块空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